非让我遇到你，缘分让我爱上你。 甜蜜的语言，虚拟的爱恋，原来一切在骗自己。 天注定你不是我唯一，只能把你放心底。 是你让我看清我自己，是你让我看清你。 你的甜言和你的蜜语，原来只是疯狂的游戏。 最后你无声无息消失记忆里，只留给我伤心的泪滴。 我是真的，我真的爱你，你却时时刻刻在逃避。 自古多情奈何两分离， 思思念念全是你。心底， 是你让我看清我自己，是你让我看清你。 你的甜言和你的蜜语，原来只是疯狂的游戏。 最后你无声无息消失记忆里，只留给我伤心的泪。 是真的，我真的爱你，你却时时刻刻在逃避。 自古多情奈何两分离， 思思念念全是你。你的甜言和你的蜜语，原来只是疯狂的游戏。 消失记忆里，只留给我伤心的泪滴。 我是真的，我真的爱你，你却时时刻刻在逃避。